喂，欢迎翻翻到嚟，系港珠澳啊！今集系第29集啦，我系城邦二世祖。 听啊，猫姐，大家好啊！ 喂，早晨，早晨。喂，今日就4月30号啦，我谂大家都交咗台费啦，系啦，即系好恐怖啊！雪梨啦，今个 weekend 咧腥风血雨，好恐怖。 咩腥风血雨？ 雪梨你知琴日 边一方面啊？你想讲？ 即系 Bankstown 咧，琴日咧就开枪啊嘛。 我之前 Campbell 弹早几日未开枪你？ 系唔系？但系琴日 Bankstown 开枪死咗件啊嘛。 哇！ 佢仲要咧，即系咧，佢基本上呢个系帮会仇杀啦，已经 identify 咗。跟住啊， 咩人嚟噶嗰个系？ 咩中东鬼？ 中东鬼哦。 系啊，咁咧即系其实射嗰、那个，即系射死嗰个咧系直反嚟嘅咯，即系佢已经系 本身系反嚟嘅。 系啦，佢牵涉入一间即系枪击案咁样啦。跟住之后咧，佢最好笑就系咧，嗰班行凶嗰班友仔咧用嗰啲车咧好贵嘅，跟住之后咧仲要屌其中一架系我嘅，即系我嗰只车嚟嘅，扑街！我俾啲 friend 笑到我扑街嘅啫。 咁抵死 咁即系，但系佢而家咧就系咧，即系讲咧啲枪手咧，佢有一个仲在逃紧咯。跟住头先咧傍晚咧，我收到消息，即系我唔系收到消息嘅，我上网睇报纸咧，佢架 truck 喺 Victoria 边境俾人发现咯，即系着草中咯， 着草中。即系咁，你喺澳洲你都走唔甩噶啦，你喺边度走可以？ 游水去 PNG 难民营， 难民营唔系去印尼啦，系咪？可能有一嚿嘅 游水，但系唔系屌 Darwin 嗰头好多鲨鱼， 鳄鱼啊？ 咩啊？唔系又鳄鱼又多，鲨鱼又多，你啲卵啊嘛，上面扑街咁啊， 扑街 咬春袋。阴公猪系啊，仲嗱，即系除咗有枪击案之外啦，你之后 喂，之前你咪话有一单北姑被杀系嘛？ 唔系啊，系我就系想讲呢单嘢。你知唔知咧？我唔知道你呢几日有冇睇新闻啦。我知道你忙嘅呢排，咁就佢咧原来咧呢、這个大陆女仔咧系俾佢个，即系你知佢其实佢嚟澳洲咧嚟咗五年，咁佢不嬲都系 UTS 读书啊嘛，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原来咧个行，原来个凶手咧，唔系凶手嘅疑凶啦，系佢，因为佢系嚟到澳洲，佢住 camps 系同佢个 auntie 一齐住啊嘛。咁个 auntie 咧就咧娶咗个鬼佬啦，系啦。我中意用娶鬼佬呢一样嘢，系啊， 系娶。 咁佢 auntie 咧就娶咗个鬼佬啦，系啦，咁即系我谂系姑姐嚟，因为佢个 last name 系一样嘅，都系姓冷嘅，系啊，咁就即系俾个鬼佬就系啦，即系个疑凶系个鬼佬，因为鬼佬琴晚已经去个 camps 警署度自首。 哦，点解会杀佢咧？ 唔系啊，我就系唔系好知，即系警方嗰边消息咧就话，呢、這个叫 Michelle Lung 咧，就因为系即系有 social media 嗰度有人约佢出去，跟住之后所以就消失咗咁样咯。但系好恐怖咯，佢即系佢条尸俾人发现嗰阵咧，喺个 blow hole 嗰度啦，你知喺即系咩？喺即系佢喺Newcastle 如果香港听众唔知嘅话，咁就喺雪梨揸大概个半钟到啦，个半钟到嘅一个叫近海边嘅城市。就俾人發現咗條屍度咯，係即係成身咧，係要身中廿幾刀，跟住之後全身赤裸喺咁 blow hole 嗰度。 哇！好邪，好邪，好邪！ 跟住之後咧，我屌我啲 friend 咧，撲街度暈咯，喺度話：屌北姑根本就係 blow hole 啦，潮吹啊嘛！仲有一個 blow hole 俾人發現，你話咪好妙呢單嘢？跟住之後話我屌，我話屌你跟住之後我咪屌我啲 friend 咯，我話屌你咁撚口臭，跟住你瞓醒起身，條北姑喺你側邊啊！屌你啊！好口臭喎、啊，啲 friend 真系好邪喎、啊！呢样嘢真系觉得， 我都觉得邪。但系即系而家就系、是、系啊，即系而家就拉咗个女仔个 uncle 咯。但系好恐怖咯，即系无啦啦，即系屌你擒女啊，都唔系擒你老婆个侄女啦，系嘛？ 系咯，真系恐怖噶、 啊！咩黐线嘅友仔系？ 系啊，但系会唔会系嗰条女？主动想攞身份，跟住喺度搞嘢咧。 我唔会 rule out 呢个可能性，我会俾翻个 benefit of doubt 个，即系我觉得咧系嗱，有咁有两个可能性啦，即系我要做福尔摩烧啦而家。 唔系表咩知名网民成日自称福尔摩斯嘅，好好笑嘅。咁 我要福尔摩斯上身咧，而家福尔摩斯咧咁咧，嗱，即系有两个可能性啦，一个就系、即系马佬勾硬啦，或者勾痕啦，咁要搵窿捐系啦，即系捐完老婆之余咧，即系见，因为其实个女仔几靓嘅，不过波大大咁啦，系咯。咁就即系可能想擒埋佢咁啦，即系个女仔我俾翻 benefit of doubt 个女仔啦，咁女仔就即系富裕还抗，跟住之后嗰条鬼佬恼羞成怒，所以就揾刀吉死佢咁样咯，再可能奸尸咁样咯，系啊，咁呢个系呢个系福尔摩斯其中一个推断啦， 都几变态啊， 即系咩？我好变态，我成日谂埋啲咩情节噶啦。嗱，其二就系咧，即系咧条女可能咧即系大咗肚。咁就即系腰，即系个鬼佬可能条条女咧搞埋一栋咁样啦，系啦。咁佢之后咧可能大捻得肚，或者真系出事啦，即系中出咗去啦。佢条女就威胁：，诶、哎，你要见黄面婆，定系要我啦，定系要我，一系就俾饮口费咁样啊嘛，话你要个交代咁样啊嘛。跟住之后鬼佬又系一老羞成怒怼死佢。 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为钱嘅好多事啲，但系 系啊，或者就系、是、或者就系阴间不遂咯。第三 classic example。人间不遂系啊，即系姑勿论我好啊，即系死者已矣啦。呢啲咁嘅嘢其实真系冇人想发生嘅。即系我哋用一个左交啲嘅角度，但系呢单嘢就个震撼程度咧，即系对于喺澳洲咧，连呢个 Sydney Morning Herald 咧都出篇咁嘅残体字嘅报道，即系报道呢件事咧。咁你话几恐怖啊？仲有咧，即系我觉得最好笑就系、是、咧，屌，即系苹果咧，你知唔知佢喺边度攞料啊？佢呢单新闻其实今日苹果都有报嘅， 系咪喺 Sydney Morning Herald 嗰个简体字版度？ 唔系啊，唔系，屌佢喺成都晚报攞料，唔系真系，又唔系讲笑，系 咁卡咪嘛？ 唔系即系点解咧？有澳洲有咁多媒体，你唔用，即系用成都晚报 系咯？点解嘅？系咪懒得翻译咧？啲人 咪啊，睇怕都系，即系咁鬼难都有。 咁搞笑 啊！喂 ，anyway 啦，即系腥风血雨啊，讲到呢度啦，真系好恐怖。 哇，其实腥风血雨点止啊？呢排劲多嗰啲政党喺度互劈啦， 政党互劈成日都有噶啦。喂，下个礼拜咩？阿 Turnbull 咧推出任内最尾一份 budget 咯，你点睇啊，猫姐？ 佢话佢唔会讲 negative gearing 啊嘛，负扣税嘛。 系啊，佢话佢唔扣，佢话佢唔扣，兼系即系你，我唔知你有冇睇咧？有个叫做有个智库咧，最近出一份报告咧，就建议甚至系减 negative gearing。 哦 ，Grafton 嗰个系咪 ？Grafton 嗰个系啊，即系原本咧，佢个即系将嗰个叫 capital gains tax 咧就系 50% 噶嘛，而家就系话要减到25%，不过扣负扣税啦，但系俾阿 Malcolm Turnbull 屌到扑街咯。 唔系，跟住好搞笑，就系阿 Grafton 出咗报告之后咧，咁 Malcolm Turnbull 接受呢、這个ABC 访问啊嘛。 你系咪你讲紧嗰个叫730嗰个访问啊？ 系啦，730嗰个访问啊嘛，你都知嗰、那个嗰、那个 reporter 好辣噶嘛，不嬲嗰个 politician 上都俾佢执到爆噶嘛。跟住咧， 基本上系 roast of 边个边个边个咁样噶嘛。 系啊，好搞笑。跟住佢问阿 Malcolm Turnbull 佢凭乜嘢唔改呢个 legacy gearing？ 跟住咧，阿 Malcolm Turnbull 话佢买个 common sense。跟住 from which figure？What is the fat？ 咁样系咁系咁执佢，好搞笑。执到佢冇晒人。 但系咧，即系咧，其实咧，即系我哋讲呢个负扣税呢一样嘅，其实我哋啱做港珠澳嗰阵，依家系咁屌噶啦，即系话对好多想上车嘅人好唔公平噶嘛，系咯。 喂，你讲起唔公平啦，阿 Turnbull 咪咁讲噶。 Turnbull 点讲？ 你冇最近有冇睇佢有个 propaganda 咧？走去访问有条友咧，咁嗰条友就啱啱买咗间板屋喺雪梨嘅南边有个区叫做 Panthers， 咧买一间板屋俾个女。 Panthers 系咪咁系咪 Hurstville 附近嗰、那个？ 系啦 ，Hurstville 下一个埠。 咩靠？屌嗰度其实都唔系人住 嘅。但系你唔好理啦。总之人哋买咗间屋俾个一岁嘅女啦。跟住阿 Turnbull 咧就喺度话啦，其实咧年青人咧都唔一定买唔到楼嘅，可以咧同父母住啦，然之后就买投资屋做 negative gearing， 跟住咧俾人哋。被人哋闹到趴喺度， 俾人屌到核爆啊！ 跟住系啦，屌核爆，跟住啲年青人话：，喂，我顶你个肺！我结婚，我想分开住啊！顶你， 咩啊？ 你叫我同老豆老母住，你咪黐胶花？ 跟住后屘俾人哋话佢你有七间屋，梗系咁讲啦。 唔系啊，其实而家咧 ，Malcolm Turnbull 咧成日俾人挖苦佢话咧，你住 Wentworth，住间咁嘅海边大屋，你梗系讲风凉说话啦。 系啊，同埋佢有七间屋、哦，原来佢俾人撩到佢。 咩好似系。 系啊，连埋自己住嗰间有七间咯、哦，佢自己，梗系唔想改啦，加啲 gearing 啊，大佬，跟住又加啲，对佢好大影响噶、 哦。梗系大影响啦，佢成副身家嗰度、哦。 系咯。 不知所谓。喂，佢咧即系但系呢个系咪一个电视广告嚟？ 边个？佢派喺Facebook 嗰度嘛？ 唔会派。 系啊，跟住俾人哋咪系咁闹咯，系咁 comment 闹咯，系啊。Temple 好正，而家成日喺 Facebook 度贴埋啲好 high 嘅嘢噶啦，专门攞嚟俾人闹噶啦。 喂，其实佢呢啲咧系咪好似长毛咁样咧？林老学识上网咧，但系唔知道上网。啲人咧好撚兇險咧，所以俾人屌到仆街。 可能係我唔知， 好似吹長毛咁。 但係我覺得嗰啲文會唔會係其實唔係佢出，係佢嗰啲公關出嘅？有時候我覺得 全部都係幕僚出噶啦。 係咯，但係佢啲幕僚咁雞嘅點解？ 屌，即係咧，其實咧，Malcolm Turnbull 咧而家咧，我覺得佢係基本上係佢係等於呢個叫林建岳管治香港咁樣咯。佢話佢27歲買第一間屋啊嘛，喺 Inner West 啊嘛， 跟住俾人踢爆係佢老豆俾錢噶嘛， 全部都係老豆俾錢噶嘛。 系啊， 但系其实 Malcolm Turnbull 鸡喎，即系你屌我都即系阵间我会用少少时间讲 Donald Trump 啦，即系 Donald Trump 啦，佢咧即系虽然咧佢系二世祖咧，但系啊，但系佢做啲嘢好成功喎，原本佢老豆盘生意就系扑街噶咯。 系啊，但系 Donald Trump 破嗰次产嘅好似话。 系啊，但系佢而家 OK 嘅。 系咯。 系啊，咁即系唔好理啦，系咯。但系咧，即系咧，你就讲 Malcolm Turnbull 啦，佢呢单咁嘅嘢咧。即系你其实你个即系仲有咧你知下个礼拜 budget 出咧，其实咧你有冇睇阿 Malcolm Turnbull 咧想用50个mil 咧嚟令到呢个叫雪梨嘅人咧变成呢、這个？ 即系佢话咩可以30分钟由呢个西边西南边，而家要搭过嘅两个钟嘅地方，可以30分钟出到城啊？佢话 嗱，其实唔系咁嘅。我做资料搜集嗰阵咧就话，即系佢想将啲人推出去呢个叫做郊区啦。令到呢個叫做翻工，即係啲人翻要去翻工嘅地方同埋住嘅地方，係只需要用30分鐘咁樣咯。咁即係佢點樣去 develop 呢一啲咁嘅所謂叫交通網絡咧？就係、是、叫做即係呢、這個係即係佢諗住用呢個叫做即係吸納債券啊，引入其他投資者咧嚟起呢個交通網絡咁樣。 我頂你啲樓起完又賣，你估賣俾 local 咩？又咪賣嚟做鬼城？ 咩？你基本上你起嗰啲新樓全部都係做鬼城啫嘛。 咁啊黐線嘅佢都真係嘥鬼氣啦，嘥50个mil 整啲咁嘅垃圾，跟住 education 又 cut funding， 咩都 cut funding 啊，頂你個肺啊！ 咩啊？系啊！即系其实最扑街就系咧，佢咧话要话要呢个叫起起呢个叫乜鬼嘢？起基建，推动基建，推动呢个 overseas investment， 但系佢漠视呢个叫做本地人嘅健康啊，诸如此类咁样。 系啊，黐线嘅，真系推，净系识得卖楼。屌，你不如翻大陆算啦，叫佢。 屌其实啱咧，收到 Facebook message 咧，我个 friend 翻咗嚟，带住 lit 琴咯，好柒咯。啲边系人住啊？嗰啲地方，屌！ 你哋啲北人啊，梗系串惯啦，即系好似你住港岛区咁啫嘛，而家喺度。 咩有冇咁狠？ 不过而家好多强干喎，北区。 咩？我今日 neutral basic lunch， 知成扎强干。 系咯，而家好多强干噶，我唔中意住北区，所以。 咩？唔系，即系唔系，但系 lit 琴真系好柒啊嘛，边系人住嘅啫？ 呢琴睇边边噶，呢琴有一边系多唐人噶嘛？ 咩边边啊？ 佢有一边近 Auburn 嗰啲咧。 屌，但系 Auburn 都恐卵暴啦！屌，你住你肯唔肯住 Auburn 咧？ 投资冇问题嘅。 咪投资冇问题咯，自住咧，自住。 自住唔会啦。 咪就系咯，你自己讲。 南区好啲都系好似，我觉得南区安全啲。 唔系，其实我觉得南区咧系过咗桥至安全。 咩桥啊？边度啊？ 即系你知你个区系过咗桥噶嘛？ 哦，即系过咗 Sylvania 后边， 系啊，即系我都系过咗桥咧，即系 Sylvania 后边嗰啲系比较好住啲，我觉得。 咪 Sylvania 后边嗰啲咪就系你嗰啲咯， 系啊， 即系你就算唔系其实咩 Monterey Beach 啊，即系讲紧Sandringham 嗰啲都 OK 嘅，系啦，但系你话即系其实你话成个南区最舒服嗰啲一定系过桥咯，唔使问。 系啊，少啲强干啦，冇咁多啊，个个都话远啦，哎，好啊，远，好远， 咪话咩？喂，其实唔系咁远咯。其实谂下 好 绝色， 远噶，好远噶，你冇咁讲，好远 哦， 噶， 系好远，好远，好远，好远，好远，好远，系啊，冇人有兴趣住噶，系咪？ 系 啊，好远嘅，唔好嚟住， 咩啊？唔会契 咪 又起，系咁起 apartment 啊，顶， 咩啊？唉，得 一 啦， 多人咁啊，又起 apartment，你嗰度哇，起到几犀利，你哋嗰边。 我 WFC，喂，屌 我 喂。 知唔知 Linfield 而家都癫咗啊？喂 settle 咯，station 嗰几栋 settle 咯， 咩？ 第一期 settle 咯，有成唔知两三期喎嗰度。 咩？我知，我睇过。 1秒4喎，而家新开嗰啲盘， 咩？一秒 两 四？ 个房1秒4啊，系啊。 咩？黐线！ Linfield 啫，顶你个肺！ 咩？点住？咩？其实咧，Linfield 咧，之前咧，你知以前系啲富贵香港人区嚟噶嘛？而家系濑嘢咯。 Linfield 我行过多鬼佬喎，冇乜见到香港人喎， 睇 反 你。 而 Rosehill 就多。 嗱，如果你讲 Linfield 咧，近火车站嗰啲咪唐人咯，但系后边嗰啲全部鬼佬嚟噶嘛，尤 系啊 其 系 是 Pacific Highway 以西嗰啲山啦，系咯。 啊，系啊，但系 Rosehill 就好多香港人喎，因为近 Chatswood 啊嘛。 Rosehill 系香港人斗嚟噶，铁斗嚟噶 但 啦。 系头好多啊， 唔系 我经 Ro， 过，我见到好多。 但系你系揸车经过定系 揸 北部？ 车经过啊咁咯 你经过 Rosehill 边头？ ，Rosehill 点讲啊？入 Linfield 之前咯， 哦，Pacific Highway， 系啊， 嗱，嗰度好多香港 好多香港人嘅系啊， 人。唔系，就算你知边条 Boundary Street 啊， 我唔知喎，因为我系 training 嗰阵，我先会揸过去嘅啫。平时我好少过去喎。 Boundary Street 即系 Chatswood 上边嗰条街啊，嗰条大街啊， Chatswood 边先？Chatswood。 北边啊。 Chatswood 近边度先？Pacific Highway 定系？ Pacific Highway，你知有条路系直铲过 Manly 系 咁样噶嘛？喺上面嗰度，嗰度香港人铁斗嚟嘅系。 咁 我唔知喎呢、這个， 因为 我只 屌我骨头大噶嘛。 而家 Chatswood 好多强干咯，就系知道啲 house 住 house 全部强干咯。 咩 我唔去 Chatswood 嘅而家，唔去，即系我只会去，譬如即系有阵时，譬如做嘢做得夜咁，又唔想煮饭，咁咪去 Mandarin Center 求其食个饭咁啊。因为 Mandarin Center 食饭其实平噶嘛，10蚊嘅啫嘛。 咁平啊！ 系啊，即系我求其食啲嘢咁咪即系食个饭咪去 Chatswood 咯。但系你话星期六日你叫我去 Chatswood，我死咗佢算。 我而家唔知点解觉得北区越搞越 cheap 啫，点 系 解？ 啊，即 俾啲强国人搞到 cheap 晒， 系啊， 一上火车哇，真系 好 顶 似 嘅，好似翻咗大陆咁。而家去北区， 唔系，其实北区咧，除咗强国人多之外咧，好多阿叉咯。 阿叉住，反而 Inner West 仲多 唔系，Inner West 都唔再讲啦，但系有钱嘅阿叉好多， 喂，有， 即系好捻多有钱阿叉嘅，黐 但系唔系有钱啲阿叉住 Beacon Hills 嗰啲咩？ 唔系北，即系北，你譬如要翻工嗰啲就住咩？住北区都多咯，系咯。咁啦，即系咧，讲紧呢个 budget 咧，即系下个礼拜出啦。即系佢而家系讲明系会 cut 呢个叫做 Gonski funding 啦，即系政府系谂住减教育同埋减医疗咧。阿猫姐，你系咪话省长有啲嘢讲啊？对于医疗 边个省？你讲咩啊？ Mike Bard 哦，系哦，最近佢话嗰个即系都。啲老人家不得好死哦，如果你住老人院呢，以前系有24小时服务嘅 nurse 噶嘛， 系啊， 而家唔需要呢个要求喎，想改到 咩啊？佢谂住改成点啊？ 改成点？即系nurse 系即系佢冇 require 间老人院一定要有24小时嘅护士服务咯。 咁夜晚如果啲友仔唔掂咁点啊？ 你咪 call 急 call 个护士嚟咯。 或者 call 救护车咯，系咪 系啊系啊，你 call 救护车咯，你死你嘅事咯。 食屎啊！ 之前已经有个好白痴嘅 suggestion，就话叫啲老人家翻屋企等死噶嘛，你记得啊？ 记得啊，即系叫教佢用电脑啊嘛， 电脑佢翻去等，我谂佢未识用电脑已经死咗。 用 apps 嚟医病噶嘛，能医百病嘅 apps 啊嘛，奇闻啊！ 奇闻啦，简直个老人家未学识已经死咗。 阴公住。 而家呢个又系，即系你个护士未嚟到，我谂已经死咗啦，黐啊黐孖筋。 咩啊？同埋，我唔知你有冇睇咧？呢个叫做即系早嗰排即系就穆迪喺度玩柒澳洲啦，话要加税。你知唔知 KPMG 叫澳洲加税嚟噶？ 加税咁咪扑街？ 系啊，即系佢同佢佢 唔系睇你加咩税。其实如果你加譬如地 入息税啊。 入的税，而家要加嘛？你冇睇新闻咩？Malcolm Turnbull 话因为而家唔够钱咧，可能3万，佢要减嗰啲18万以上嘅 Medicare levy 之后咧，佢唔够咧就要话如果年薪37到18万嘅要加税嘛。 系啊， 系啊。 因为佢话即系而家啲开支太大啊嘛，你开支太大，你真系收容难民。 咪啊，同埋佢点解减嗰啲人税咧？我唔明白，点解减由高收入嗰啲要减？ 因为要借票咯，或者拗选票咯，要借票咯。 我顶你个肺啊！咁我哋交多啲喎，真系。 系啊，唔系啊，佢你知边个Walid Eye 啊？即系嗰个有个 journalist 咧，成日 Al-Qaeda 嘅咧，中东人嚟噶嘛。你佢而家咧整咗个 campaign 咧，叫做 Hashtag Shut This Party Down 咯。即系 咁 要 搞笑？ 系啊，即系佢咧，因为佢即系喺怒闹就 negative gearing 咧，即系令到全部人收皮咁样啊嘛。即系你 negative gearing 即系阵间又讲啦，即系令到好多人买唔到楼啦嘛。咁跟住咧，佢就要整咗个 campaign 咩 咧。 呢LMP 啲人话唔系啊，negative key 如果冇 negative key，啲 rent 会升啊，佢哋话系咁死都用呢个 point 啊。 唔系啊，即系佢唔系啊，我唔觉得 negative gearing 啲 rent 会升咯，啲 rent 而家已经而家其实咧 rent 咧，其实你我唔知猫姐你有冇留意到咧，而家咧基本上你而家系讲紧喺 apartment 已经供过于求好耐啦，系咪先？你基本上你 cut 咗 negative gearing，根本就冇有人去买，我觉得一定跌咯，啲友仔掟翻晒出嚟嘛。同埋咧，ANZ 咧已经做咗个调查咧，话咧如果譬如 cut negative gearing 嘅话咧，已经好多物业投资者表明啊，话如果冇 negative gearing 嘅话，佢就会掟晒啲货出嚟嘅，根本就唔值得 其 走去 实 赚。 根本澳洲嘅问题咧，点解 negative gearing 嗰啲咁 hit 咧？你根本你唔同美国，你美国你好多其他投资都系扣税噶嘛。 系啊。 澳洲你净系得买楼，你美国你好简单，你整个 private equity，譬如你整个新，你投资新发科技，你都系扣噶嘛。 唔系你好多嗰啲叫做。即系政府嗰度会一系 rebate 翻俾你，一系 系啊 就 系 即 啊。 系政府指明嗰啲咩行业，你又可以去掂，咁喺嗰度嚟攞翻 credit 啊嘛。 你可以扣翻税噶嘛？譬如你有 retirement fund，我唔想买屋嘅，你可以投资喺其他嘢度噶嘛？ 咪 你澳洲冇得拣啊嘛。 抌3倍咁样咯，即系你美国嗰啲咪，即系你，所以你知美国咧有啲 pension fund 咧叫401k 咧，讲紧系可以即系 contribute 3倍落去咁样咯，咁咪扣少啲税咯， 系 即 啊 系 系啊，咁 tax free 噶嘛。 同埋人哋多啲选择，你唔系净系买楼嘛？ 系啊， 系啊，所以呢个系政府嗰个 set up 嘅问题，根本佢哋自己咁多楼就系为咗自己嘅荷包着想。 咪就系咯。跟住之后，但系咧，你阿猫姐，我哋之前都讲过，你觉得咧，而家咧，Malcolm Turnbull 咁样样咧，系咪咧？佢系去搏炒。 佢根本都自己衰硬噶啦，佢而家食点解嗰啲叫咩啊？食美糊系啦，搏食美糊。 搏食美糊，但系唔得噶咯，即系咧，即系其实咧，而家咧，Labour 咧变咗咧，好似咧 Donald Trump 咁样咧，即系 Donald Trump 就喺度话希拉里啊同埋其他人啊系为嗰5%或者1%服务啊嘛，而家基本上系以，但系阿 Donald Trump 咧就立嗰95%咧，所以 Labour 分分钟咧可以赢到嘅。 而家但系问题，Bill Shorten 支持率唔够嘛？不过可能会咧 hand parliament 就好似你记唔记得嗰时 Julia Gillard 咧，佢虽然赢咗做 PM，但系佢入边唔够票噶嘛。 系啊，唔够噶。 即系可能佢今次就算俾 Lau Campbell 做翻 PM，但系入边可能嗰、那个 大 议 乱啊！ 会嘅大乱咯，即系入边多数嘅人系 Labour 同埋 Green 嘅话咧，咁佢咪冇话事权咯？其实 佢冇话事权，咁其实 啊。 即系澳洲嘅 Prime Minister 咧，其实好似即系其实我上疯人院都讲过呢样嘢噶啦，即系其实个权咧就唔系好大嘅，佢只不过系国会议员嘅其中一个咁样嘅 系 啫 咯， 嘛，即系佢 即系好 可 似 以。 公证人咁样，系 即系 啦。 佢可以提出一啲政策，叫佢啲党友去 push through，但系只系即系 only because of 如果佢够党友帮佢推行，咁咪 OK 咯。如果唔系，佢都系冇牙老虎嘅。 咪好似嗰时 Julia Gillard 咁咯，唔够人帮手咯。 唔够人帮手，所以咪啊 Kevin Rudd 攞翻嚟做。 系啊。我觉得有可能，因为 Bill Shorten 啲人又唔中意佢，但系啲人又唔中意 Labour 啲政 Liberal 啲政策，会真有可能，我觉得。 系啊。唔係，或者你即係雖然咧，而家 Tony Abbott 咧就喺度，我覺得 Tony Abbott 喺度扮戇居咯。而家即係話，其實咧，我同呢個叫做佢最近接受呢個叫電台訪問嗰陣啦，就喺度話，其實咧，我同 Turnbull 咧都有傾有講嘅，點點點點點，即係而家佢好似喺度玩緊嘢咁樣咯。我覺得， 唉，我覺得 Tony 都收工噶啦，冇噶啦， 咩佢冇啊？因為 系啊 LNP 太乞人憎啦。 ，LNP 要睇下人真啊嘛，就算你啲人 Tony 加上 Tony 又讲嘢又戆居，出嚟都系讲错嘢嘅， 咩柒得滞？ 系啊，佢都冇嘢系正经做到出嚟，系咪先？你睇下，同埋 Turnbull，你睇下做咁耐，即系我唔知佢有啲咩 contribution 对呢个国家。佢冇一样嘢系好嘢嘅，我真系想问下佢做咗啲咩好嘢。 去大陆， 去大陆卖国咯，最叻就呢样嘢咯。 去大陆卖屎忽。 整潜艇都要卖埋俾法国佬整，你话离唔离谱啊？ 咩？但其实咧，俾法国佬整咧，系你法即系原本咧，阿 Tony Abbott 咧话系俾日本佬整噶嘛，其实日本佬做得好啲噶嘛，系啊。 点解俾法国佬咧？后尾 咩？因为呢个叫做即系话法国佬佢肯喺呢个 South Australia 度设厂，咁就话即系可以知多啲呢个叫做澳洲嘅 requirement 咁样咯，卒之 喂， 后。 我听讲咧，啲人爆料嘛，上网嗰度话澳洲点解要需要潜艇嘛？其实唔系为打仗，我知唔知？ 为咩？ 为即系想探下下边有咩地底矿产咯。 唔出奇啊！ 系啊系啊，啲人爆喎，跟住佢话点解佢唔话整潜艇系搵矿产咧？因为惊俾 Green 闹嘛。 咩啊？Green 又喺度话你班友仆街啊嘛！ 系啊，所以佢扮咩 military，其实系搵矿产嘅。 咁另外一样嘢咧，即系其实系讲紧有一篇文咧好正嘅，即系其实起潜艇咧。你唔好理边个执政啦，对于强国嚟讲系有阻吓作用咯，即系美国佬叫佢起咯，有机会系 亦 美国 都有 佬 可能系，但系主要嘅目的听讲系爱嚟搵矿产。 搵到都好嘅，搵 到都 唔 好 系，因为 嘅， 点会做蚀本生意啫？佢当一个 business 啫嘛。 唔系，其实搵到都好嘅，冇坏嘅，咪 系啊， 搵咯，咪 但 搵 系你 咯， 开唔开到都系一个问题。你搵都唔系俾你开。 唔系，一来唔俾你开啦，二来就系你喺深海咁转悠，你遇啲 Greenpeace 嗰啲友仔又喺戇鸠搞你， 喺呢度好 high 噶嘛？ 咩左交嚟啊？ 啲 左交好 high，我觉得呢度嗰啲真系。 咁啊，讲起左交咧，就即系不知所谓啦。喂，最近咧，有卖牧场咧，暂时好似告一段落咁 哇， 样。 笑爆啦！呢、這个，跟住有啲真系啲澳猪咧话：Oh, well done, good job, good job, mate。 咁咧，件事咧就点样咧？咁就即系原本咧，即系澳洲最大嘅牧场集团啦。咁你知唔知佢系大到点样？系大到咧系 占全澳洲农地嘅2%啊嘛。 百分之二点五，再加你知唔知系全澳洲嘅1.3%啊？几大？ 地嘅面积 地系啊，地嘅面积系占1.3% 咁样啦。 系啊， 咁就 同埋入边有好多军事嗰啲喺入边噶。 因为佢系即系佢系包括咗好多地方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咁 系 原 啊。 本咧呢、這个叫上海嘅 Pingxin Group 咧，就有意欲购买呢个叫做Kidman and Co 嘅农地同埋 cattle station 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就咁咧，而家咧就俾澳洲嘅财相 Scott Morrison 就暂时 put on hold 咁样啦，话呢个叫唔合乎呢个叫做澳洲嘅呢个叫做利益咁样啦，咁佢大家佢就重新话啦，呢一个叫暂时嘅叫 put on hold 啊，制止嘅嘢咧，系一个叫 preliminary view，咁即系其实咧各方面咧可以喺礼拜二之前咧，即系嚟叫做上诉又好咩都好啦，但系你觉得呢个系咪叫选举前嘅把戏咧？ 系做戏嘅啫，你估真系停咩？随时咪可以买，同埋根本好老实讲，啲人都系揾嚟拗嘅。如果嗰条友揾个强国人有 PR，咁咪得咯？ 唔系唔系 揾个强国人有 PR 买咪得咯？其实 你强国人有 PR 或者强国人有 passport？ 系咯，咁咪得咯？其实根本揾嚟嘈啫嘛。佢到时揾个强国人有 PR 买咪得咯，简单。 但系如果卖出去嘅话，佢一定选唔翻嘅。如果佢真系卖咗嘅话， 咁佢话卖俾澳洲人咪得咯， 唔系，但系 揾个强国人揸 PR 咁咪得咯。 唔系，但系就算如果佢 而家 俾。 好多农地都系俾嗰啲强国人揸 PR 买噶啦，跟住有啲戇鸠仔喺度喺喺 Facebook 同我话，你哋唔好咁样话 China 啦，而家咧最多海外嘅投资咧系 美国， 咩 佢话美 啊？唔 国。 系啊，佢英国、美国、纽西兰、日本都多过中国啊，跟住戇鸠仔好多都揸 PR 嚟买噶，冇白痴啲啊佢哋。 嗰个戆鸠仔咪鬼佬嚟？ 系 啊，鬼佬咯。 我唔怪之啊，我以为唐人都个戆鸠， 唔 衰 系啊， 咗 鬼 算。 佬，鬼佬，即系鬼佬系睇呢啲19 figure 噶嘛。 唔系呢啲鬼佬啦，即系成日以为咧，全世界嘅人咧就好似白人咁样做事，咁啊对呢个叫其他民族咧嘅劣根性咧就缺乏了解，咁就成日揾白人嘅价值观咧就评落人哋度，咁你话咪好戆鸠？ 好戇鳩啊！ 跟住嗰条昂洲仔真系好戇鳩咯，我觉得佢睇埋啲咁嘅 figure，谂都谂到啦。喂，你知唔知连Foreign Group Stop Foreign Purchase 嗰个 Louis 都知道有个样嘢嘅 fronting？我嗰次问佢嘛，其实即系譬如如果搵间澳洲公司食咗个牧场先，然之后将啲 director 咧就转晒做 oversee，其实你知唔知系得嘅？ 得噶。 系啊，跟住Louis 话其实好多。细嗰啲牧场都咁俾人买咗， 咩啊？系啊。 即系佢用呢啲叫 fronting，呢个 technique 叫做，即系佢搵个扮澳洲公司买咗先，然之后换大陆董事系啦， 唔系，或者成间公司卖咗佢咯，即好似卖 BVI 咁样啫嘛，香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叫 fronting 呢啲佢话叫 咁 做， 系咁啊。 系啊系啊，其实我觉得多鬼鱼啊，嘈乜鬼嘢啫，佢根本佢系可以咁做嘅。 唔系，啲鬼佬戆居啊，冇脑噶嘛，即系，屌你唔好以为即系屈喺屋企就可以知天下事啦，乜 其实 事？ 最紧要有食瞓，有得搞嘅啫，佢哋嗰啲。 又做 Steven， 未 整个整，如果唔系点会呢度咁多嗰啲取强国妹嗰啲有 屌 钱嗰啲人？ 我今日晏昼走去食日本嘢，先有条鬼佬又系做大食懒，叫条我谂系日本婆嚟。 头先买餸先见到啊，跟住咧。日本婆唔系，跟住去我揸车经过见到有间糖铺嘛，跟住咧点解咁奇怪有条鬼佬行出嚟嘅咧，揸住啲餸嘅咧，我跟住睇到原来佢嗰个Asian 老婆俾钱，唔怪之啦， 咩系咁啊？啲鬼佬以为自己好大支嘢咁样噶嘛， 系 好扑 啊， 街咁嘅鬼佬。 因为大食懒咁咧，女嗰个肯定系攞身份啦，睇就知啦，你觉得？ 所以可以买埋啲乜嘢？ 系啊，喂，其实佢咪抵咗买身份，其实都算。 咩 你 啊？ 个鬼佬咁样嚼都可能使好多钱噶喎。 救治。Anyway 啦，楼市环节啦，楼市环节 喂， 好。 最近不如讲下贷款嗰度啊，贷款嗰度有改善策喎，知唔知银行 唔系，不如你估下今日auction 几多 percent 过？ ？Auction 啊，60 咯。 唔系啊，75.33。 哇，咁高仲？ 咩啊？系啊，黐线！即 都仲咁高？ 你觉得咧系唔系咧？呢个叫做 喂，啲钱边度嚟啊，大佬？银行已经收紧晒噶 唔 咯。 系，我觉得咧系咧，啲友仔恐慌性咁买， 恐慌性咁买，咁都要人接货先得噶。 唔系啊，咁有啲人黐，即系啲。其实咧，我呢排咧，我自己系有去 auction 嘅，但系咧，即系咧，我冇 post 上 Facebook 咁样啦，系啦，真系好多鬼佬好啦，恐慌咁将买。 我居住 即系我系 唔好讲鬼啦，有我哋嘅普罗之友都想赶住买搭车啦，之前。 边度 你堪培拉嗰边啊嘛， 啊？屌嗰个节目，嗰个节目系咁噶啦，佢哋好憎我噶嘛，因为我即系我唔系特登讲嘢挖苦佢哋嘅，即系只不过系觉得我 personality 好差咁即系叫做我叫得者做二世祖，我梗系生财有道啦。我生财有道，自然我谂埋啲嘢就唔会同常人差，唔会同常人咁样噶啦。我谂埋啲嘢好唔同噶啦，系咪先？ 系咯，唉， 即系我有我嘅生财之道，就我自然谂嘢好唔同噶 我哋唔够交，唔好意思， 啦。 冇交片派。 唔够交咪挨穷咯。有细路好威咩？有细路咪系咁，关我叉事。 赶住买 Apping 啊嘛， 唔啱。 有细路要赶住买 Apping 啊嘛。 即系点讲咧？即系我可以享受到咁嘅嘢咧，自然有我嘅原因，或者我嘅生存之道。 你唔使狗，唔使同人哋狗冲住厨房系 唔系，其一就系同埋就系、是。我冇咁嘅需要走去买，我冇咁咩，即系我走去买，我买啲好 niche 嘅嘢可以，但系你又要谂呢样谂嗰样，卒之又要玩嗰个游戏，但系咧你又要日日喺度屌个政府咁样，咁你想点咧？你可以唔玩呢个游戏嘅，你可以做啲好 niche 嘅嘢嘅，你攞嚟衰嘅，唔好话我话嘅啫。系啊， 我哋又俾人闹嘅，阵间。 咩啊？咪闹咯，打我笨。打我，小心我出律师信告你。 咪 翻译十七咩70种文字啊？告你歧视啊！ Anyway 啊，地产环节系点啊？借唔到钱喎、 系咪啊？ 咪咪咯，而家全部收紧啲银行，查得好严呢排。就算你本地人咧，都查得好严。 一来压力测试啦，二来就系佢而家讲紧2017年系会加2% 啊嘛，系咯。 我加利息呢样一样嘢啦，二来啲银行而家都即系如果你投资嘅话咧，都唔系点想借俾你咯，好多。 系啊，正啊。 系啊，好多佢计到好紧啊，将你嗰个 serviceability， 即系而家除咗加息之外咧，将每一个 item 咧，佢你知唔知有啲 item 佢会打个 percentage 噶嘛？ 咩 percentage？ 即系譬如你有张信用卡，你唔用佢都会计个。计你一个还款额咁样噶嘛？ 其实好耐噶，即系我唔。 喺边？喺边？ 澳洲系咪新嘅呢样嘢？ 不嬲都有嘅，但系以前个 percentage 好低噶嘛。 系啊。 咁而家所有呢啲，譬如你有本身有个 facility 喺度噶，或者咩嘢嘅，咁佢都会加高佢咯。 嗯。 咁变咗你还款能力咪低咗，咪借即系变相借少啲俾你咯。 阴公主。 系啊，跟住样样好多都要查税单，好多银行我听讲。 唔系，佢系要你用嗰个叫乜鬼嘢写，每年俾嗰张嘢叫咩名啊 ？Corporate certificate 嚟借 咯。唔系Note of assessment， 要睇你交几多税。 咁大镬。 系啊，好多间银行而家都要睇啊，系啊，即系你唔可以就咁话我自己 self-employed， 求其入机。 系啊，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唔得。 好多银行而家唔得啦，以前有啲 Big Four Bank 可以噶嘛。 咁唔怪之有啲垃圾都借到钱买楼啦。 咩？之前。系咯，好多嗰啲咧，我知道以前有啲中介咧，好中意帮人，譬如你去攞 Centrelink 嘅，就整个海外收入帮佢买咯，系啊。但系而家唔得啦， 而家就算你即系早，其实早两个月咧，佢仲可以话咧，即系用海外收入，但系你即系求其掟个嘢咁样，我哋会帮你 validate， 咁啊而家唔得啊嘛，海外收入系全部都唔得啦嘛，而家。 起码有3间已经封咗啦，而家4间银行。 嗯哼。 系啦，4大银行，但系细银行有啲仲可能得嘅，但系都好严啊，而家系啊。 大领落， 系啊系啊，但系所以个楼市我谂都会几金啊，而家咁样落去，即系我唔知佢封几耐啦，因为你都知啲银行股一收到呢个消息，咪大跌嘅上个礼拜。 系啊， 系啊系啊，因为可能系为选举，我觉得系为选举铺路，唔知会选举之后会唔会解封咧？ 喂，你不如咧，即系咧，其实咧最近咧出咗个即系我哋头先屌 Turnbull 屌咗咁耐啦，讲 negative gearing 啦。你其实你知唔知边啲区咧系最多负扣税嘅嘢？ 咩啊 ？Turnbull 嗰啲选区啦，梗系。 我而家读俾你听，第一咧系 Malcolm Turnbull 自己个选区啦，跟住咧第二咧就系、是、Julie Bishop 啦，系啦，跟住其他嗰啲咧全部都系嗰啲 North Sydney 啊，即系讲紧。 同埋多数都 LMP 嗰啲人嗰啲区噶嘛。 系啊 ，Bradfield 啊 ，Warringah 啊。North Sydney 啊 ，Brisbane 啊，嗰啲咯，系啊，全部都系 LMP 嗰啲人咯， 系啊 ，LMP 嗰啲嘛，根本佢整呢嚿嘢就系为自己着数啫嘛，好似嗰阵时话整Parish School 有 funding 嗰啲咧，听讲系 John Howard 嗰个时期整噶嘛， 系啊，因为佢啲仔女全部都读 Parish School， 系啦系啦，跟住佢话佢个 X 桥咧就系话如果 Parish School 好咧，咁啲人就少啲读public school， 咁就可以咩啲资源就可以，即系如果你有能力嘅就唔使用 public school 嘅资源咯。佢嗰阵时咁讲， 食屎啊！ 我觉得系好黐线呢样嘢。 咩唔系人嚟嘅全部？ 系啊，根本佢全部都系为自己打工嘅啫嘛。 食屎 都唔系为你啲选民做嘢，我觉得佢全部都系。 咩全部都系为自己啲自己啲亲信。 系啦，其实我觉得好大陆模式嘅，搞下。 唔系，我同啲住呢个同住大陆冇分别。 系咯，我觉得阿 Temple 搞到好大陆 feel 嘅。 咩？但系我唔明点解啲人会唔嘈咯？ 澳猪咁有得，你都知澳猪系做啲咩？中意 咩？食饭、赌钱、屌閪、瞓觉。 系咯，就系咁啫嘛。有波睇就得噶啦，又 过啲波睇， 两样波都有，系咪先？ 食屎嘅真系。 系佢哋觉得有得食，有得。是不是 屎 澳珠冇乜所谓佢哋。 但系咧呢、這个叫做即系呢个叫做而家你讲即系三大银行即系唔肯借咧，我都觉得咧大选之后咧佢哋玩完嘅呢啲咩 property 嗰啲咩嘢。 但系佢会唔会改翻咧？你觉得即系因为冇理由咁样长期嘅，如果唔系啲银行真系会死嘅。 睇下边个上场咯。 哦， 睇下边度上场，即系如果 Labour 上场嘅话，辣椒我唔觉得会有噶啦， 但是讲啦，即系姿态会摆多少少咯，系咯，即系其实而家咧，好似咧阿马英九咧签福茂咧，跟住而家民进党上台，但系民进党会继续推咁样咯。 哦， 我谂个局势而家系似咁样。 但系因为如果讲好老实讲，如果佢唔搞 net 嘅，即系如果佢唔放宽翻个银根咧，真系会死噶个跑分之 market。 咁你而家唔好惊？ 我都冇 net 嘅 gearing， 所以都唔会惊嘅。 你系咪惊自己？你系咪惊自己份工嚟噶？ 我唔理喎。 咁癫，咁黐线。 做有得做咪做咯，你都唔理噶啦。我而家要转移我嘅阵地，尽量少靠啲强个人，多啲做 local。 但系 local 都做咩多 啊？吓 ？local 即系 local 会稳啲嘅。 local 会稳你做啲乜嘢咧？不如你讲下。 都系做啲日常业务咯，但系 local 嗰啲会稳阵啲嘅，即系起码少啲假嘢先，你明唔明啊？ 咪一个 risk 低好多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个deal会过到啊嘛。 啲雕通常 OK 嘅，同埋多数鬼佬嘅话咧，佢哋做嘢系正规啲嘅。 唔系咁，佢起码佢全部系即系报正咁样啊嘛。 系啦，咁会其实 OK 嘅，因为我而家会走，我会走噶啦，会去啲鬼佬区做噶啦。 你几时走啊？ 我过一两个礼拜走噶啦。 咁快？ 远离唐人埠。 咁快？ 系啊。 即系你上次同我哋讲嗰阵，好似都系两个礼拜之前。 系啊，跟住后屘，咦，后屘见。诶，屋企隔篱鬼佬埠有机会咪走咯。 但系你 远离啲唐人埠，其实都知道都闻到唔对路啦。而家啲贷款咁限，啲唐人埠都唔使做啦。 咩？但系你而家转鬼佬转鬼佬埠，咁你翻工近好多啦，系咪？ 系啊，好近啫嘛，行路啫嘛，都得。 咩？咁你不如行翻工算啦。 系啊，行翻工啊，梗系又唔使对住啲唐人，系咪先？ 唔系咁正啊！最近咧。最近Domain又出交文咯，咁佢话咧 Sydney 个 housing market 咧就会就嚟咧就好似 New York 咁样咯，系啊 ，which 其实系三成人 ownership 咯，跟住其他七成会系租嘅， 咁咁夸张系咪啊？咁我 咩Domain 啲文黐线噶嘛， 佢成日都想话，你快啲买，如果唔系你要做租客咁啫嘛，喺度吓 Q 啲人啫嘛， 咩Domain扑街。又系啲咩？ 佢篇篇文都系讲到话，今日唔买咧，第日买唔到噶啦，咁噶嘛，你有冇留意先？ 系啊， 最近佢狂出呢啲文，你都市好唔掂啦。 佢就话咩 ？It's Sydney's biggest house price drop, but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it doesn't mean much。 佢早几日有一篇咧，又系话，虽然咧 Sydney 咧而家楼价跌咗少少，但系仲有 demand 噶，咁样 咯。咪就 系 咁讲咯，即系佢就喺度话呢个其他地方咧，即系咧，只不过系呢个叫做。即係少少跌，但係咧一年咧都係升 10%， 我唔係咁睇咯，我落場睇就唔係咁睇嘅。 你見到啲人而家揾租客，你就知㗎啦。有啲區揾租客而家好難啊，知唔知？ 就算北區揾租客都難㗎。 尤其是你即係起好多啲西區，有啲區咧起到癲咗㗎嘛。 係啊， 係啊， 你就部分鬼城嚟嘅。但係咧，即係咧 ，which is 係其實到尾咧，今個禮拜咧有兩篇文值得講啦，一個就係、是。Sydney 咧，佢講 Sydney 咧有個叫 Six Affordable Property Hotspot 啊，你估下邊度啊 ？Six Property Hotspot 啊？ 咩好 high 嘅？我諗你 O 嘴啊！嗱，咁咧佢就講咧呢個叫 Top Three Affordable 嘅 House Hotspot 咧，你知唔知？ 梗係西區嗰啲啦，灣珠嗰啲啦。 你敢唔敢住 Green Acre？ Green Acre 都 OK 嘅，其實。 但係佢個 median 都講緊89,500一間屋。 黐线嘅， 唔系 Green Acre 点解你觉得 OK 先？ 我觉得起码好过啲 Man Trip 嗰啲先啦。 咩 Man Trip 好恐怖 ？Man Trip 真系惊 ，Banks Town 咁我都惊啦，大佬。 唔系，但你知唔知 Bank？ 你知唔知 Green Acre 喺 Banks Town 隔篱噶？ 我知啊，但系你 Banks Town 仲危险，我觉得。 你琴日先开完窗。 系咯。 咁第二咧系 Regent's Park 咯。 Regent's Park 咁 high， 好多星噶嗰度。 你知 Regent's Park 喺边度啊？ 我知跑马蹄隔篱啊嘛。 唔系啊，其实喺 Banks 山隔篱嘅啫，都系 Banks 山上边嘅啫，即系嗰度叫乜鬼嘢？死啦！屌 ，Hume Highway 嗰啲嘢嘅啫。 哦，但系点都系唔够 Man Trip 平 ，Man Trip 系平噶嘛？ 你第三你知唔知系咩？ 唔知。 其实第三 OK 嘅 Sydenham。 Sydney 边有咁平嘅屋啊？好贵喎，有啲屋 95万咯， 冇可能，除非好细嗰啲两个房嗰啲咯， 系啊， 好旧嗰啲咧，唔住得人嗰啲。 但系其实如果你话起喺嗰度起翻靓，佢其实 O K 嘅嗰度。 系啊，但系嗰啲通常个地好细嘅， 唔系太细啦个地，同埋 个地好细嘅，嗰啲可能几十方一个地，咁你睇到 Sydney 啲屋吓。 唔系，同埋啲路烂嘅嘛 ，Sydney 唔系。 系啊系啊系啊， 烂嘅嘛，其实周围。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咧呢个叫做 Top 3 Affordable Unit Hotspot 啦。你咩第一系咩啊 ？South Granville。 哇，点住噶嗰啲地方，同 Maryland 差唔多。 咪你敢唔敢住啊？ 我唔会住咯。我冇同你讲，我之前咧Granville 嗰间 Tafe 翻个学噶嘛。 系啊。 跟住我夜晚搭火车夜晚去啦，啲人啲狗咧系唔绑噶，会出嚟吠噶。 咁唔系啊？ 系啊，我好惊。 咩啊？ 我试过行过只狗冲出嚟， 搭火车可以带狗嘅咩？ 因为我 Granville 落车之后行，你知道个 Granville station 行去嗰间 Tafe 咧，都起码要10分钟噶嘛。 我知 Granville 嗰条大街其实好恐怖噶。 大街唔系大街，系行入去 Tafe 嗰条街先惊啊！夜晚冇灯噶。 哦，系啊，系嗰度啲街冇灯噶嘛，夜晚。 系啊，跟住咧，我行嗰条横街，突然间只狗冲出嚟，我几惊。冇绑嘅啲人系啊。 唔系嗰度好恐怖噶嘛，咁啲狗系要周围走噶。 哇，唔系啊，系喺间屋入边，即系佢啲屋咧，佢个栏唔系好高噶嘛。 唔闩门嘅，嗰度啲人黐线。 跟住嗰只狗咁样弹出嚟，我咪惊咯，大佬。嗰啲系嗰啲好似战斗格嗰啲狗，唔系普通啲细狗仔。 第二，其实你住过咯 ，Eastlake 咧，其实咧，点解佢咁平咧？第一，佢啲楼太旧咧，即系好多人可能唔知道。佢啲樓太好多舊樓咧，係冇洗衣機入邊，你唔可以裝洗衣機。 係啊，冇要去 laundromat 噶嘛，所以 樓下有個 laundromat 咁啦，同即係要同人 share 咯，人哋洗嗰啲唔知咩有性病乜都唔知，你要死啊中曬，同埋要入 con， 我試過咧，以前住衣食咧，跟住咧個 con 個位塞咗，頂佢個肺，我啲衫冇得擺落個機度洗啊。 咁點啊？ 嗰度嘢系黐胶花，得一部 laundry 咯。正常嗰啲都系，佢系咁嘅。嗰度佢有一个 laundry， 一个就 dryer 咁两个嘅。 吓、啊，得两个头噶咋？ 我最初以为两个都系洗嘅，跟住睇下顶一个系 dry， 一个系 laundry。跟住嗰个塞咗 con 咧，我要手洗咯，全部成个礼拜都手洗咯。即系佢入 con 好白痴噶，即系仲要佢限住唔知入1蚊定2蚊咁嗰啲咯。你唔可以入毫子噶。 但系嗰啲系咪 rental building 嚟？系冇人买嘅嗰啲？ 有啲人我知道隔篱开铺，我后屘住以前住啲食嗰间屋咧，就俾后屘有个隔篱开生果铺嘅人买咗嘅。 系啊， 佢因为个生果铺喺楼下，佢就喺嗰度住，楼下开档咁咯。后屘咧间屋听讲咧就系太烂，烂到装修唔到咧，佢再转卖咗啦。佢使咗几万蚊都整唔翻。 但 嗰啲屋系好旧 嘅，佢烂嘅，佢烂系整唔翻，系讲漏水， 佢 个啲喉有霉， 系喉啊，系个露台系冧嘅。我以前住嗰间屋系，你唔可以行出露台，你一行出去，你会惊自己会跌落去噶。 点解咧？ 佢啲钢筋生就瘦咯，个露台系冧咯，直情系你见到你唔，我从来我住咁耐，我住咗都起码2年，跟住我系从来冇打开个门行入个露台度嘅，因为系你见到系斜咗落去系冧嘅咯。 吓唔系啊，危 掉跌下跌下咁咯，系啊，跟住其实刷题已经叫嗰个人整噶啦，跟住喺度拖咯，嗰条友系啊， 即系叫你业主整， 系啊系啊， 咪咁惊。 跟住嗰啲电压又唔够咧，成日跳咧，因为佢旧式嗰啲咧，譬如。我开紧电脑，我系，譬如我系啦，开紧电脑，我系唔可以烫衫咯。 个咁差？ 系啊，会跳噶成间屋系。我烫衫只系烫衫啊，电视都唔敢开，大佬。因为好旧啊，同埋咧，尤其是天气太热咧，你嗰啲屋太旧咧，佢会跳 fuse 咁嘅，知唔知？ 咩？我知啊。 系啊，同埋啲机流会过热咧，你啲 internet 咧全部上唔到网噶。跟住以前咧，一暴雨有时会暴雨噶嘛落，逢系暴雨嘅日子咧，一定系冇电嘅间屋。 一系全部霉咗， 佢全街冇电噶，因为佢全部弯嘅，佢嗰啲嘢太旧，因为出场唔 upgrade 咧，所以点解 Eastic 咁平就咁解咯。 但系其实 Eastic 好多唐人噶喎，以前。 好多咧退休香港啲退休嗰啲人啦、啊，跟住以前有一班水手，你知唔知道有班好搞笑？我食嘢见到一班系嗰啲水手咯，即系澳洲嘅水手。 点解啲水手会住嗰度啊？ 退休嘅全部都系。 咩？ 跟住咧有个识讲广东话，我都同我讲广东话，吓死我。 咁鬼 high。 我食食下 KFC， 跟住佢头先喺度同我讲广东话，吓死我，鬼佬嚟噶。跟住识唔识讲广东话噶？吓死我！ 咩吓到呕血。 我鸡都真呕埋出嚟，我食 KFC 大佬。 咁好，好彩你冇啃死。如果吓到晕。 不过好似嗰边而家，好似而家好多都拆咗起新楼。唔 系，其实嗰度好似咩咁咯？佢喺佢沿住 Botany Road 嗰度咁， 佢好坏噶。知点解咧？嗱，佢 Rosemary 嗰边同 Essex 嗰边啦，隔一条街啦。但 Rosemary 嗰边咧，啲 upgrade 系做得好啲噶。 Rosemary 啲又靓啲喎，其 实系啊， 路靓啲。 upgrade 做得好啲 ，Essex 呢一边咧个 upgrade 系做得好差噶。 但 Rosemary 系咪 City of Botany 嘅先？ 应该都系咪咧？好似唔系喎。 Rosemary 系即系可能两个唔同 city 咁样， 可能 council。 你系啊，即系唔同 council。 都系近 Kingsford 嗰边嘅，好似系。 咩？即系可能系 Randwick 咯。 系啊，系啊，系。 唔系，因为你知 City of Botany 啲嘢好鬼颓噶嘛。咁我细个系住 City of Botany 咁啊，好颓。 佢啲 infrastructure 真系好多人 upgrade。如果你落去 Botany Mascot 啊，一路落打落去咩嗰、那个咩 Banks Meadow。 Banks Meadow 系啊，哇！嗰度啲嘢咧劲残咯，啲嘢系啊。 唔系，嗰度系同我细个住嗰头一模一样样 嘅。系咪啊？不过我以前我啱啱嚟澳洲都系住 Mascot 嗰边噶嘛，跟住而家好多铺都拆咗，啲人 rebuild 噶系啊。 唔系你知 Mascot 咧，佢好多时咧，佢系讲紧你知 Qantas Office 嗰头系起晒 unit 噶嘛，而家系。 啊，系啊，嗰、那个近火车站嗰边咯。 系火车站嗰度咪起晒 unit 咯。 是啊是啊是啊， 但 是 好 贵的喎，嗰度嗰啲 好核突的， 同埋嗰啲好大飞机声的，知唔知？ 我知啊， 我以前住 Botany Road 咧，七点钟有飞机行，我唔使 alarm 的，好嘈的。 咩？我有同事住嗰度，我都唔知点解佢住嗰度。 吓，咁可能方便啩？觉得有啲人中意噶嘛？ 咩？佢系咩咯？佢好多 project 喺 Connex 做嘅。 哦，系咯，方便啊嘛。我哋以前有个系咯，依、个经理都搬咗嗰度啦，因为个 commercial centre 喺嗰度嘛，咁跟住佢哋搬咗嗰边啊嘛，系啊。 你知唔知第三 affordable housing unit hotspot 系咩 ？Cogra。 Cogra 有边好多杂鬼嘅，同埋有一边系听到飞机嘅。 Cogra 以前系多香港人住啊嘛。 Cogra 医院嗰边咯，应该会多啲。 医院嗰边咪廿几卅年前好多香港人住。 系唐人应该多啲嗰边，另外嗰边系杂鬼噶嘛， 即系 包头嘅好鬼多。Cogra 其实 ，Cogra 系 Princess Highway 入，即系火车站入边嗰啲，唔系火车站另外一边，即系 Princess Highway 转入去嗰度，咪多杂鬼。 另外一边唔系医院嗰边，另外 唔系医院嗰边，系啊系啊系啊， 另外嗰边医院嗰边系St. George Head Office 啊，即系比较多啲 corporate 嘅嘢噶嘛，嗰边系比较高级啲嘅。对面嗰边咧就系啲又旧又残啊，又多包头咯， 咪杂鬼。 系啊，杂鬼，因为嗰边系系咯，因为都系靠住啲Rockdale 啊，靠住 Bexley 嗰边啊挨住系啊。 但系其实 Rockdale 好恐怖咯，我觉得。 Rockdale 夜晚有人执垃圾噶，我讲过啦之前。 咩啊？好恐怖噶嘛 ，Rockdale 夜晚系。 系啊，夜晚有人出嚟执垃圾食噶。 咩啊？你就算 Bexley 都好恐怖 ，Bexley 夜晚去。 Rockdale 咧，而家咧，其实咧，啲唐人入去踢走咗好多杂鬼噶啦。Plaza 嗰边咧，其实系唐人嘅基地嘅。 咁惊？ 系啊，嗰边好多唐人嘅，而家好多唐铺嘅，你可能好耐冇过嚟。 其实 喺 Plaza 嗰边打落去，即系由 station 到 Plaza 嗰边， 系咪咯？嗰边就系大街啊嘛，大条大街啊嘛。 嗰边咧而家好多唐铺啊，有咩咩咩回国礼品啊，乜鬼地产喺晒嗰边嘅。咁另外后边 Frederick Street 嗰边咧就系包头区嚟嘅。 屌， 即系由 Rodell 转入 Bexley 嗰边咧，嗰边就包头佬好多。 好憎包头。 嗰边好多飞机嘅又系，如果你系 Frederick Street 嗰边， 另外 不过有两睇啦，我觉得一啲啲嘅，有啲包头都唔系咁吓人憎嘅，我觉得。 咁又系，树大有枯枝啊。 系啊系啊，但系我最惊嗰啲咧，就系包到咧得翻只眼嗰啲咧。 喂，仲有咧，就系呢个叫做 喂，而家系咪个 Burka 会改例啊？好似话系嘛？ 冇听过。 之前话佢哋个包得翻只眼咧，去嗰啲如果要 ID 咧，佢哋系有权剥噶嘛？而家系咪啲人话要改例要佢？ 唔清楚。咁 anyway 啦，另外一单新闻就系你 post 嘅，其实 讲紧有个25岁嘅男仔，姓马嘅，有骨气喎。呢、這个男仔唔肯问阿妈攞钱买楼。 诶、哎，呢、這个叻仔啦，呢、這个 有骨气喎， 做 I T 噶嘛。 系啊， 但系都佢话储咗好耐，佢我已经冇乜点去旅行，冇乜点使钱，都储唔够首期嘛。佢话 佢应该同人 share 屋住啊嘛。 佢 new town 嘛，系咯，但系佢话储极都储唔到嘛。跟住 Turnbull 仲咁串话一岁都买到楼啊！呢间嘢我觉得系好大对比咯。 唔系，但系呢 好长。 唔系呢，但其实但系点解呢个呢呢呢？但系点解唔条仔点解唔翻屋企住？唔系好明。 咁可能屋企远咧，同埋啲后生仔中意住 New Town 啊呢啲咁嘅所谓叫做咩 hippy 噶嘛。 咁我谂佢都好足星下。 系啊。 系啊，如果我顶唔顺。 而家好多 ABC 系中意住嗰啲 New Town 啊 ，Surrey Hills 啊啲。 但系你唔觉得 New Town 同 Surrey Hills 揸车好难？唔系可能佢哋唔揸车噶。 佢都唔揸车噶啦，佢楼下 cafe 咁样饮杯咖啡啊。 唔系咁啊，但系你走去 cafe 晒好，我觉得好嘥钱喎。定系呢啲系足星 mentality 咧？ 啲足星 mentality 咁噶。 我好好嘥钱噶，我觉得系。 咁佢饮咖啡好过饮酒嘅，酒啊。 唔系，但其实太啦，其实你咖啡你屋企冲都冲到啊。 唔同噶，咖啡买嗰啲。 唔系，咁你走去买部靓机咪得咯。 哇，好贵啊！买部靓机。 咁你买部靓机都 平。你要有位摆先得嘛？ 点会冇位摆啊？你间屋。 哇，好大部个靓嗰啲。你唔系买 capsule 嗰啲，我讲紧系真系好似人哋咖啡嗰啲。 咩啊？系啊，咁你 好牙掟噶，你有冇见过？ 你咪摆个厨房中间，好似我咁咯，我有。 咁你屋企个厨房够大嘛？你摆屋企都摆唔落啦。 唔系，我摆个厨，我癫嘅，我摆个厨房个 center bench 嗰度嘅。 咁你有个 island 啊嘛 ，bench 啊，我 屋企噶。 咩系？ 咪人屋企都好似你屋企咁大噶嘛？厨房。我以前嗰间屋就得，而家呢间屋就。 Anyway， 你等等啊，得翻五分钟，其实我原本谂住今集讲 Trump 嘅，都 诶嗱声讲 Trump 咯，唔紧要噶，五分钟都系讲。 唔系唔系，屌！其实我原本今日，你知唔知 Trump 咧出咗个 foreign policy？ 我冇听啊，喂，你讲嚟听下。 咁咧 ，Trump 个 foreign policy 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咧佢咧阿 Donald Trump 咧今次咧就好认真咁样咧就对住。即係佢真係照稿讀啊！今次咁佢個 foreign policy 咧好正咯，佢係 put Americans first 咯。 咁同 foreign policy 有咩問關係？我唔係好明白。 咁個 foreign policy 咧就係、是、因為要 put Americans first， 所以咧即係咧以後咧美佢就提倡美國咧喺國際舞台上邊咧就全部嘢都係美國為主導啦。咁美國為主導就係咩咧？就係要炸爆啲 ISIS 啊嗰啲咁嘅嘢咁樣啦。即係要 我即係人人用美國做咁嗰啲啊。 係啦，咁咧係唔係啊？唔係你即係總之係即係要強硬對付 ISIS 啦，強硬對付中國啦，係啦，即係同埋要同俄羅斯即係。即係要增強同俄羅斯嘅合作。 但其實老實講啊，如果美國同俄羅斯關係好啊，中國都唔敢 air 啦，中國都聽俄羅斯話啫嘛， 同 埋邊個賣武器俾佢？ 唔係，同埋其實如果美國同俄羅斯，如果美國可以令到俄羅斯做佢 buddy 嘅話，其實對於世界嘅叫做即係穩定咧係有幫助嘅。 咪系咯，同埋我觉得中国唔会咁 air， 因为俄罗斯系中国个大佬嚟噶嘛。 系啊，即系如果俄罗斯都，如果俄罗斯都揿住强国话你唔好乱嚟嘅话，咁强国根本就唔会乱嚟。 冇得讲，大佬系咪先？ 但系咧呢即系 Donald Trump 咧讲埋啲咁嘅嘢咧，又俾好多人话佢呢个叫做好好乜鬼嘢，即系话 嗰啲左交即刻话佢咩亲俄罗斯。 系啊，同埋话即系呢个世界局势好复杂，唔系你咁谂咁样噶嘛，即系 啲左交话佢好亲俄罗斯，我知道。 系啊，咁即系佢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即系即系但最正咧就系咧以前咧，即系美国咧共和党咧参议员咧，你知唔知金乃奇咧 Newt Gingrich 啊嘛？ 吓， 即系佢即系呢条友系鹰派咁啊，就力赞咯，但系。佢系俾大部分人插爆佢咁咯，所以好戆居咯。即系仲有咧，我唔知咧有冇睇咧，即系之前咧澳洲咧有个智库咧做咗一个叫做民意调查啦，讲 Donald Trump 澳洲嘅支持咧，有 45% 嘅人系唔想佢做总统咯，嗰度太变态咯，即系。 佢啲成日咁讲噶啦，嗰阵时嘅话咩？唔记得咗边个话佢个 polling 啊，冇可能出线啊，成噶啦，而家未有咁 high。 系啊，咁又喺度话呢个 当，妖嗰啲咁嘅左交保唔睇嘅，所以我都 咩系啊？但系即系叫做 即系总之咧，澳洲人 信呢啲讲呢啲左教。 唔系，但系即系总之咧，其实咧，即系澳洲人咧，即系而家搞成咁咧，即系而拒绝 Donald Trump 咧，咁你其实咧，你咧，即系呢个叫你唔好怪你啲子孙咧，要喺你坟墓掘翻出你出嚟鞭尸。 咪系咯，黐线嘅，人哋个个都，人哋个个而家全世界都话，中国经济跌，佢仲走去亲中，系咪太迟咧？已经 唔系，佢就算系呢个比，佢就算比呢度啲右翼啲嘅评论员就喺度话呢个叫做，即系个个而家就喺度赌中国死，你走去冲入上海又乜嘢？同埋好多时呢度嗰啲 tech 嗰啲人都讲话，你基本上你入中国做，全部嘢都系俾啲阿里巴巴啊、腾讯嗰啲玩噶，你冲入去咪做炮灰，你都冇脑嘅。 咪系咯。未有你赚到钱啊，俾佢食埋嘅啫嘛，啲生意通常都系咁噶嘛，咁咪美国佬同英国佬都唔会走得咁快啦。 或者抄你咯，系咁 度 抄。 系啊，系啊。之前有好多案例都系啲美国佬、英国佬入去做一店，佢即系搵个 stay 嘅嘉宾整一档同你对冚咁咯，抄晒你，跟住啊，你冇得做噶。 喂，系咯，喂，今集做到呢、 啊， 今集做到呢度。 O、okay, K， 好啦。 O、okay, K， 喂你O K， 咁多谢大家收听。 系啊，多谢收听，好，拜拜。 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